放一直想放弃，就像我说的，吃不到的梦想我根本不就得了，为自己的脸上先用橙色的心脏还涂上喜欢的颜色，下一个吧，功成名就不是目的，让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，冬天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，生活的那快乐成长在天里，在今天疼到累了都在睡过，旁边风该听到怕了，谁在多想呢，我靠着大栅栏吹着风站着歌是杂乱，不会记得的聪明总更精粹，阳光散在路上解不开心碎，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悠悠、yeah、还记得你说这是唯一的城堡，随着大象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是冰，我缓慢地移动，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，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，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，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，我将自己片片剥落，轰然坠入大海，你们熟视无睹，我增高了海平面，你们依然无动于衷，经过了数十年，你们才有所察觉，或许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。 我投吧投，我投投投， 哎，总是投不进。 比赛到了最后三秒，他出手了。 投得多不如投得准，关键时刻，经典九六九为您的广告投放提供制胜一击。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-2200。 难道现在就不珍贵？